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Mike Ledgewood on the board.

翻滚吧细胞的海洋，不要停止，小宇宙爆发能量。 带我去 sing in my heart， 带我去 sing in my heart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朝着心中的方向。哦哦哦哦哦，只凭着一种热爱。 一厢情愿的不舍，转身别过，此情奈何，太多繁华写了难舍。一厢情愿的不舍，转身别过，此情奈何，潇潇烟波寻他落。点点星辰梦里蛾，脸上沉吟秋色，一蓑烟雨向清澈。怀念中带着不舍，将泪沉吟侧半千帆，过去中罢了，四野萧索，你和我。一厢情愿的不舍，转身别过，此情奈何，太多繁华写了难舍。一厢情愿的不舍，转身别过，此情奈何，潇潇烟波寻他落。点点星辰星辰梦里蛾，脸上沉吟羞涩，一蓑烟雨向清澈。怀念